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，北极、西藏、新疆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赵良弼建议忽必烈不必攻击日本那蛮荒小岛，忽必烈摇了摇头说，不然日本与高丽隔海相望，经常袭扰高丽。高丽臣服于我国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而且，日本把你关押荒岛这些年，真是个不知礼仪的蛮邦，不教训他一下，我心不甘呐。赵良弼无奈，只得说：“皇上，臣还有一事不能不说，很多大臣都在议论左丞相阿合马专权。”忽必烈打断赵良弼的话，怒道：“外任大臣回来复命述职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说阿合马，伯彦也是这样，连西县也是这样，太子真心还是这样，北安王纳木汗回不来了，他回来了是不是也要这样？”赵良弼说：“皇上，这证明阿合马犯了众怒，天人共愤，皇上应该三思了。”忽必烈说：“现在国库充实，军备充足，人民丰衣足食，海外贸易繁荣，难道阿合马没有功劳吗？”说罢拂袖起身往里走去。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忽必烈把真金叫到跟前说：“把纳木汗的事情告诉你母亲吧。他是夜夜做噩梦，茶饭不思，每日里逼问我。我怕他犯癔症，把实情告诉他，彻底断了他的念想，也许慢慢就会好了。”真金犹豫道：“父亲，我怕母亲受不了啊。”忽必烈说：“早晚都得告诉他，跟他说了吧。”真金领命，和忽必烈一起去见察必。察必依然抱着白狐皮躺在床上翻来覆去。忽必烈、真金二人进来，真金跪下说道：“母亲，孩儿有罪。”察必依然躺着盯着真金说：“你不必说了，纳木汗没了。” 真金俯首低声说道： 是的，母亲，纳木汗在河中战死，到现在已经33天了。 查碧说：正是那晚，他来到我床头说：母亲，孩儿看你来了。我正要跟他说话，他就飘然而去了。我跟你父亲说，他还不信。 真金说： 孩儿怕母亲。查碧慢慢坐起来，理了理鬓发，下床。 忽必烈说：你要干什么？ 查碧说：我要到庙里给孩子烧个香。 忽必烈说：庙里已经给他设了灵堂，八思巴帝师正在为他念经送魂呢，我们一起去吧。 大都庙内，在纳木罕的灵位前摆着桌子，桌子上摆着祭品，点着香。帝师八思巴领着49个喇嘛站在灵位前念经超度。忽必烈、查碧、真金3个人走过来，八思巴过来施礼道：皇上、皇后、太子。 忽必烈说：帝师，夫人要烧个香。 八思巴亲手点着了香，递给查碧。查碧把香插在香炉之中，默默地站在那里良久。 太子真金早已经与贺仁杰定下计策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着。贺仁杰把王柱召到自己身边说道： 王柱，太子升你为宿卫汉军代千夫长。 王柱谢恩。贺仁杰又说： 你那从江淮逃出来的表弟可还在你家中？ 王柱答道：是，还在家里藏着呢，不敢出门半步。阿赫玛党羽爪牙遍地都是，怕认出他，加害于他。 贺仁杰说：太子十分同情他们一家的遭遇，并且关心你的表弟。太子让你把你表弟送到东宫来，这里最安全，你看如何？ 王柱大喜说：这样太好了，太感激太子了，否则在我家中，我整日也是提心吊胆。 贺仁杰说：务必要绝对保密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今晚就送过来。 王柱遵命而去。贺仁杰送走王柱，去向真金复命。真金听罢说： 做得好，现在咱们进行第二步。 次日，贺仁杰请王柱喝酒。 贺仁杰举起杯子说：王柱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 王柱举起杯一饮而尽。 贺仁杰看他喝完说：王柱，阿赫玛杀你救全家，你就不想报仇吗？ 王柱自顾自又喝了一杯酒，咬着牙说： 怎么不想？我恨不得扒了他的皮，把他的头当马球打。 贺仁杰赶紧制止道： 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让人听见了可是要杀头的。 王柱说：杀就杀吧， 我自小死了爹娘，是我舅舅把我养大， 我就如我父啊， 结果被阿赫玛所杀， 这等于杀了我的爹娘啊！男子汉大丈夫在世上，不能报杀父母之仇，还算什么男人？贺仁杰说：“ 王柱，你作战勇敢，直诉时尽职尽责，太子很欣赏你，所以才把你擢升为代理千夫长，他还要把你的表弟留作侍卫呢。” 王柱说：“太子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为太子效命，死在刀下也不后悔。”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海都之事成了忽必烈的心腹大患，忽必烈恨不得把海都抓起来碎尸万段。这一天，他召集了真金、伯彦、刘秉忠、阿合马、连西县、董文炳等人共议此事。忽必烈说：“ 北安王战死，海都依然不归附，北边祖宗重地一直不得安宁，我心不安呐。我想再派人去认真经略北地，平息海都之乱。各位议一下，看谁去合适。” 董文炳自告奋勇说自己要去。忽必烈闻听笑着说：“ 董文炳，你的文韬武略是可以担当重任，但是你先抓抓你颌下的胡子吧。” 阿合马也愿意去。 忽必烈说：“你就别再添乱了，好好理你的财吧。” 这时真金说要去，刘秉忠出来劝阻道：“ 不可，太子总理国政不可轻动。皇上，我举荐一个人可担此重任，张弘范。” 这时伯彦也说：“ 张弘范总领江浙江淮两广行省，对那里治理的颇有章法，不可轻易换人呢。” 微臣愿望。 忽必烈注视着伯彦说：“ 你平耸立了首功，我不想再让你进入那危险之地了。” 伯彦语气坚定地说：“ 皇上，在座的各位除了太子，我最年轻，而且我生长在巴林部，我对那里的情况熟悉，此次去北地一定彻底根除海都之乱，否则誓不回朝。请皇上给伊尔汗国的阿巴哈大王发一封信，让他出3万兵马自西向河中海都王国进攻，我从东进攻，两下夹击，海都不能不服。” 忽必烈听罢大喜，说道：“ 好，我也一直想让阿巴哈起兵东西夹攻海都，但是没有想周全，你这么一说，这是一个良策。各位以为如何呀？” 众人点头称是。 忽必烈宣布：“授伯彦为安北都元帅，领5万兵马前往北地，彻底平定海都，消除祸根。最关键的是必须要救出安童。” 伯彦领命。忽必烈又说：“ 我要巡视大都到杭州的运河工程。” 刘秉忠闻听慌忙上前奏道：“ 皇上，您丧子之痛未解，不宜出巡呐。” 董文炳和真金也连忙阻止，但忽必烈心意已决，谁也阻挡不了。忽必烈说服了察必，与察必同去巡视大运河，一行人马浩浩荡荡上路出发。前边是36骑侍卫引路，接着是忽必烈、察必乘坐的象车，周围又是8个侍卫护卫， 象车后是六辆马车相随。忽必烈、察必二人相对而坐，察必的神情好了一些。二人来到栏杆边向外眺望着远近山水。忽必烈伸了一下懒腰说： 啊，山峻水美，真是好江山呐。 察必说：纳木汗如果在跟前，那该多好啊。忽必烈侧身抚摸着察必的白发，怜悯地说： 夫人，把心放宽一些，尽情欣赏这秀美的山水吧。 察必眼含热泪点了点头。运河工地上，民夫们正在紧张地劳作，在一个高坡处站着忽必烈、察必、董文炳、郭守敬等人。忽必烈眺望着工地说： 哎呀，真是壮观呐。守敬，还有多长时间可以竣工啊？ 郭守敬答道：皇上，以这个进度，再有三年可以贯通。忽必烈说： 能不能再快一点？ 郭守敬说：皇上，如果想增加进度，还得加银两，多找民夫才可以。忽必烈说： 我回大都以后，让阿赫玛再支付些银两给你，你只要加快进度就可以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刚刚把自己的弟弟骂走，文天祥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在桌上摊开宣纸，挥毫疾书。这时赵孟俯进来了，说道： 天祥，皇上想见你。 文天祥问： 为什么？ 赵孟俯答： 我也不知道，只是让我转达他的意思，见见也无妨啊。 赵孟俯引着南宋故弟赵显走了过来。文天祥从屋里走出来，跪在地上说： 皇上。 赵显显得有些局促，答道： 文丞相请起。 文天祥起来以手示意道： 皇上请。 三个人一起进屋。赵显居中而坐，赵孟俯站在一侧，文天祥跪在前面说： 皇上，微臣空读诗书，空论治国之道，却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，让皇上受奇耻大辱，臣罪该万死。 赵显有些尴尬而凄然地说： 文丞相，国运已到，气数已尽，这都是天意，没有千年的江山社稷，朝代兴亡更替也属于自然，爱卿就不要。 文天祥茫然地仰起头瞅着赵显，皱了一下眉头说： 皇上，微臣生为宋朝臣，死为宋朝鬼。 赵显劝道： 文丞相，我原来以为蒙古汗国就是一个蛮虏之邦，现在却看得出来，他们也读圣贤书，他们也尊儒世道，他们也讲究孝礼仁爱，虽然说灭我社稷，但是并不辱朕，而且优礼有加。元皇帝爱惜你的才华，要授你以丞相， 百官之首，你意下如何呀？文天祥愤怒至极，别过脸去说道： 皇上，您也来这样劝我？ 赵孟俯不忍看，也别过脸去。这时赵显流下泪来说： 文丞相，大宋已灭，但是大宋土地上有万万黎庶，有众多大小官吏将士，你如果当了宰相，可以为他们尽些力，做些事情，你这不是也尽了大宋故臣的心意吗？你可曾想过没有呢？ 文天祥泪流满面地说： 皇上，臣不能救国于败亡之时，但臣可以保全忠节，绝不失二主。 赵显说： 朕知道你心刚如铁，唉，朕也不勉强你，我只是从大宋万万黎民百姓众多故臣来着想，你如果出任宰相，可犹如一把伞为他们遮风挡雨呀。 文天祥深深叩首道： 皇上，臣意已决，您就成全了臣吧。 赵显闻听没有再说什么，起身往外走了。赵孟俯也跟了出去，文天祥站起来送到门外。文天祥望着他们的背影，泪流满面，仰天长叹道： 老天哪，老天，你快让我死了吧，快死了吧。 走失了崔斌的儿子之后，阿合马这整天跟丢了魂似的，提心吊胆，惶惶不可终日。这一日，阿合马正站在屋中，右手握两个玉球在滚动，心中烦乱得很。阿合马问总管道： 崔斌的儿子还是没有找见是吧？ 总管说： 是的，但是我怀疑他藏在太子府中。 阿赫玛骂道： 你们这是个饭桶，连个人都抓不住。 总管说： 我派了很多人监视太子府周围，他一出来就能抓住。 阿赫玛叮嘱道： 要小心，不要惊动太子。 王运写了一本成华事略，呈给姚叔，姚叔看罢觉得大好，并让刘秉忠转呈给太子真金。这一天，刘秉忠带着王运去见真金，见真金与贺仁杰二人正在练习射箭。刘秉忠施礼说： 太子，臣把王翰林请来了。 真金依然射着箭说： 王运，你呈上的成华事略20篇我都看过了。 王运谦逊地说： 啊，微臣草就，还望太子批评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